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十三，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空云量较多，大部分时间呢是以阴天为主，扩散条件较差，早晨有轻雾，影响能见度，部分地区的最低能见度3到4公里，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仍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今天傍晚到夜间受冷空气影响，北风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天气转晴，能见度好转。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2转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降水，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地图中的历史。今年央视春晚，一件明代画作《丝路山水地图》呈现在人们面前。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画笔绘制山川地形。今天我们就带您在一卷卷地图当中行走山川和城市。第一道题就来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图集出现在哪儿呢？ A. 中国， B. 古希腊， C. 葡萄牙。 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在今年央视春晚当中，一幅这个丝路山水地图哈，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这是也是一件这个非常难得的这种文物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有关专家来跟您聊聊地图中的历史。那么出的这第一道题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集出现在中国、古希腊还是葡萄牙，也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哎，知道一些这些小知识也蛮有趣的啊，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前不久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8分钟文艺表演格外引人关注，尤其是独特的服装设计。刚刚归国的北京服装学院设计团队接受了本台记者刘晶的采访，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这次演出中，每件服装无数个发光灯珠的布设，让整场演出充满了未来感。演出前，总导演张艺谋就提出了一颗灯珠都不能熄灭的要求，这可真给作为设计师的楚燕出了道难题。 800个灯珠，那么每条电线上的它的这个灯珠的距离，以及它的这种电线本身是没有柔韧性和伸拉度的，那么它又要结合这个运动服的它这种大幅的动作、大幅的伸拉和强扯，那么解决这个 矛盾，一方面电线容易断线的，那么一方面它要符合这个合体的这样的一个紧身运动服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因此我们在整个的缝制工艺上做了很多次的这种实验和探索，最大幅度的减少它这种伸拉导致的损坏，但是仍然会出现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线段啊或者段落的这种情况，所以后续的这种修补工作其实是我们整个服装工作的一个重头戏。 谈起这次平昌冬奥会北京八分钟演出服装的高科技使用，除了一般作为电池材料的石墨烯技术这次被使用在了服装当中以外，还有很多的高科技技术也运用到了其中。服装设计师之一北京服装学院的周少恩老师说， 首先第一个提的石墨烯，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发热纤维，第三个我们的羊毛絮片，这个是属于材料的科技。然后从服装的版型来讲，我们其实在平衡的是运动与静态之间的这种动态版型的一种平衡。 在被问到这种运用了石墨烯技术的防寒服未来有没有可能运用到日常着装的时候，北京服装学院的楚燕这样说， 我想石墨烯在整个运动类型的服装之前应该说是并不多见，通过这次的尝试可能我们以后也会更多的运动，尤其是运动休闲类的，它的这种保暖性要求一定会更高，那么我想在民用这块那么它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空间的。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仍然能够北京服装学院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力量参与到我们整个2022年冬奥会的设计工作当中，那么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创意设计向世界展现是一个新的一个形象。 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的设计表达了中国热情和中国智慧，向世界宣告冬奥会开始进入北京时间了。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条跟冬奥会相关的消息。相信关注平昌冬奥会的朋友都知道羽生结弦，他在男子花样滑冰项目中获得了金牌。然而最近日本在疯抢羽生结弦的纪念邮票，已经都挤爆了邮局的网站了。日本邮局呢，配合这次平昌冬奥会的举行，发售了带有获奖选手照片的纪念邮票。现在有人在网上拍卖纪念邮票，在一家大型的二手交易平台上，羽生结弦的纪念邮票甚至被拍到了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295元人民币。纪念邮票的发售时间是3月31号之前，虽然限时，但是不限量。据了解呢，如果今后继续一票难求的话，日本邮政将会考虑延长发售时间。20美元买的东西竟然能以52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博物馆，这种事儿最近就发生在美国。一名古董爱好者在2年前花20美元，约合126元人民币，买了一件英国殖民时期北美生产的茶壶，最近呢把它出售给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以52万美元成交，约合328万元人民币。这件茶壶高约9厘米，直径13厘米，茶壶纹饰风格类似中国的青花瓷，壶上图案中有一株美洲蒲葵，这是美国南卡莱罗纳州的象征。这件茶壶由美国第一家瓷器工厂生产，虽然有明显的裂纹并且壶盖缺失了，但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据报道，这名古董爱好者买的时候并不知道它的历史价值。再来关注一部电影，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将于3月2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影片将党的18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以及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述，以纪录片的形式首次呈现在大荧幕上。影片中拥有大量壮观恢宏的大规模航拍镜头，从圆梦工程、科技创新、绿色中国等多个角度展现了我国的大国风采，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征程上的伟大奋斗。3月2号就是元宵佳节了，中山音乐堂在这一天将上演忆故人纪念陈公亮先生专场音乐会。陈公亮出生于1940年，2015年逝世，是在传统琴曲的挖掘整理、经典作品的改编移植以及现代琴曲的创作初心等三大方面都有大成就的古琴名家。 本场音乐会将邀请天津音乐学院李凤云教授、陈公亮先生的女儿陈宏宇和女婿德国作曲家海纳齐聚一堂。陈宏宇将奏响父亲收藏的唐代名琴《秋赖》，演绎陈公亮先生的经典之作。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东京奥运会日益临近，最近日本接待外国游客数量增加，而东京推出了新型的自助过街灯开关，带包括中文在内多种语言使用说明，操作更容易，也更方便游客和残疾人使用。东京许多车流量小的路口使用红绿灯变色开关，或者在夜间使用这种开关，行人需要摁下开关，过街的信号灯才会变绿色。一些本国没有这种自助装置的一些本国人，还有一些没有这种自助装置的外国人，都不知道要去摁这个开关，会在路口傻等着指示灯变色。那有些人呢，也觉得旧式的开关不够灵敏，而这个新的开关呢，一方面是增加了多种语言使用说明，另一方面从按钮换成了触摸式，轻轻碰一下就可以启动了。电子书的潮流如今也席卷了日本漫画。日前，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了2017年日本漫画市场规模调查报告，显示传统的纸质漫画份额大幅减少，电子漫画书销售额第一次超过了纸质漫画书。日本是漫画大国，书店、便利店都设有漫画专区。1995年，包括漫画书和漫画杂志在内，日本纸质漫画销售额一度高达5864亿日元，约合347亿元人民币。而2017年的时候，销售额已经下降到约合153亿元人民币，也是连续16年减少。再来关注一位特殊的环保人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女子杜丽三年多来坚持利用空闲时间捡拾人们乱丢的烟头，她还特意准备了计数器，记下自己到底捡了多少烟头。今年的2月14号对杜丽而言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在这一天她捡的烟头累计达到了100万个。如今她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200万个烟头，同时她也不忘呼吁大家不要乱丢烟头，最好是别再抽烟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北京高招体检明天就启动了，3月1号到20号北京市将进行高招体检，考生请注意合理饮食，保证足够睡眠，预防感冒。从3月1号的晚高峰17点30到19点开始，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启动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将产生怎样的变化？大类招生背景下，考生如何选择？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又该如何精细化？这些问题都将在第一时间通过这档广播节目权威发布，并通过线下活动、出版高招手册、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为考生和家长全方位答疑解惑。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了，但是室外的春花开放还需要些时日。如果您想提前感受春的气息，不妨到北京植物园中山公园去看看。北京植物园第14届兰花展将持续到正月15。热带展览温室内的洋兰展区展出了三尖兰、皇后兜兰、捧心兰等近500个品种的10000多株洋兰花，而100多盆国兰精品在大温室东侧的盆景园内也与大家见面。中山公园唐花屋的迎春花卉精品展也正在举办，展出了梅花、玉兰、杜鹃、海棠、碧桃、迎春、丁香等中外精品花卉70多种、2500多盆。通过花期调控技术，游客在隆冬时节就能欣赏到北京最早的春花美景了。这个展览持续到3月5号。喜欢京剧的朋友注意了，小剧场京剧《思凡》今天起到3月4号在繁星戏剧村二剧场上演。小剧场京剧《思凡》将双下山、

等于是山水画的画法绘制的地图。 嗯， 这一点现在也仍然是有， 但是 真的 现在 少 了，哎， 那么大规模的，尤其是距现在已经600年的时间了。 嗯，对， 还那么鲜艳，质地还那么好。 嗯， 应该说这是挺罕见的。 是， 咱们作为老百姓，如果不是春节展示的话，我们是没有机会能看到这么好的东西的。 对，当时在这个大屏幕上展示了一下，这展现出来那一卷，真的还是非常的精美的哈。 对 啊、 再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是用这个山水画的画法。 嗯， 这一点呢，应该说在我们的说先说一说地图发展啊，在这儿要插这么几句话。 嗯， 从地图的发展史来讲，应该主要是三个阶段。一个呢就是原始地图，一个呢就是古地图， 嗯， 再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清中后期开始到现在的实测地图。 原始地图是什么？ 原始地图呢，一般就指这个秦，春秋战国以前，为原始地图，也就是说比较梗概、粗糙、轮廓。或者有象形的东西在里面 啊、哦，就那种比较简单的、 比较原始、 啊。 有些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原始地图呢，有些是极个别的是有实物存在， 嗯， 有的就属于传说中走来的 啊、哦。对， 这是原始地图这一部分， 嗯。 那么古地 图呢， 是从秦汉、 嗯， 秦汉开始以后，一直到这个清中期吧， 嗯， 是清后期也有， 嗯。 那么这古地图当中呢，主要的形式。就是卷本， 哦， 哎，而且呢，主要的这个画法也是山水画的形式， 嗯， 也是比较突出的这一点， 嗯， 哎，尤其是在地形图这方面， 嗯，这个更直观一些、当时人们的这种认知水平，也就是这种画法是更直观哈， 哎，更直观，还一点呢，就是说，由于我们这古地图啊发展史实际上是2000多年了， 嗯， 那么这2000多年过程当中。应该说在我接触到的或者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来看， 嗯， 明代应该是集大成了， 哦， 是最高峰期， 嗯， 那么大家所知的说所谓高峰期可能就要带着一个转折，那么明代后期就开始到清代， 嗯， 就开始我们就逐步的就是实测地图就要转入了， 就是慢慢的这种测绘方式引入 了 哈， 而且呢就是说那种山水这个画法的地图又逐步的就减少了、 哦、啊， 所以说它那是高峰期，不管后来的转化的怎么样，但它确实是非常精美非常好。 对，所以说呢，有的人说它是丝路山水地图是一幅地图，那更多人是觉得它像一幅青绿山水画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是这样。 这是一幅画卷了、不管是从这个画作的角度，还是从地图的角度，它都是非常的精美。 对， 而又画的是这个丝路的、这沿线的这个地形，所以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时代的这种意义的哈。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魏先生，就是同时期的这个地图哈、啊，据您了解，就主要还是青绿山水的这种画的这种卷本的手卷的多是吗？就那个时候，明朝时候 那个年代， 嗯， 是比较多的、但是不是说纸质的没有啊？纸质的也有，实际纸质的我们也比较早， 嗯， 但是呢，就相对来讲还是卷本的多， 嗯，但那个时候这种全国的这种地图多吗？这种因为工程比较浩大，可能还是比较少见吧。 全国的也有，就是说在古地图当中，真正我们保存下来的凤毛麟角，尤其是我们能够见到的， 嗯， 那就太难了。 嗯，哎，咱们您所了解的比较早的这个全国类的地图有什么样的呢？ 全国类地图，如果从我所见到，咱们只能书上资料上看到的一些内容来讲， 嗯， 那应该是。也是从秦汉以后就有了 啊，那时候就已经有 了啊，对，因为他那个不同的这个国家有自己国家这样的一些地图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刚才也说了，从这幅丝路山水地图当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对外的贸易、对外交往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想知道，就表现这种对外交往的地图还有一些吗？ 对，那个时候的对外交往地图呢，咱们到不多，应该说是， 嗯， 咱们也了解到一些， 嗯， 啊，你比如说比较明显的，啊，也非常著名的， 嗯，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这确实很 著名，非常著名的， 是， 哎， 嗯， 所以如果要是说刚才那我们说的那个丝路山水图，那么它是表现出的整个 是在陆路的丝绸之路， 嗯， 这一线为主线的山川大地啊，而且呢也表现出了古人在这个一千多年的丝绸之路上所经过的艰难险阻， 嗯， 山川关隘确实是非常的艰难，这条路打了也是一千多年了，如果不是兵荒马乱战乱的话几乎没有断过。 哦， 哎，但是它也当然它也有一个过程啊，那就是说从西汉那么张骞统治西域，那么在逐步的越来越扩展越来越发展，原来可能就是一条路，后来也成了就跟茂盛的大树一样，越长越高越来越长，线路越来越远， 嗯， 那么它的这个所丰富的各方面的贸易路线也不完全是这一条了，在中间可能就穿插进来，向这个主干上聚集商品， 嗯， 然后通过这条路共同向西亚发展， 嗯， 而这应该说呢，如果说这是我们古代那么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贸易方面的这么一条路，现在这个习主席我们所讲的一带一路， 嗯， 实际有历史渊源的，这个就是提供了最直观的提供给我们了一条历史渊源的线路。 嗯，没错，哎，还有刚才您说到这个郑和的这个航海图也是一幅就是20页的航海地图，有109条真这个真路航线和4幅过洋的迁星图，也是里头有500个地名，也是一幅应该说是这个巨幅的制作哈。 所以这个图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第一部航海图。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也是在这个明代跟刚才那是同时代的几乎， 嗯， 但是只能说同时明代的。 所以您刚才说明代这个卷本的这个地图是发展到一个巅峰， 哎哎哎，发展 到 它的巅峰，而且等于一个是陆路的，一个是海上的，那么就把我们从古代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一个是陆路的线路，一个是海上的贸易丝绸线路，所以这张图呢，实际上就是郑和呀，是在这个永乐年间，永乐的皇帝啊，派他出使也海上。那么当时我们已经是什么规模呢？那么现在咱也讲，姓氏这不盛世兴收藏，那会儿呢，起码这盛世经济繁荣，贸易也要繁荣。 嗯， 那么贸易繁荣怎么办？光陆路不成，还要海上。那么派郑和是个也是个比较大的宦官。 嗯， 上这个从南京出发，当时的船队是什么呢？62艘大船，每一艘大船呢是44丈长，18丈宽。 嗯， 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当时的船150米长左右。 嗯， 按折合成米啊。 嗯， 那么54米宽左右，那么这当时来讲应该说是最大的船了，就在全世界比当时都是最大的船。 是 62艘，2万多人，这两万多人跟在船上，那当然是有驾驭船的、管理的，装货送货的，是不是？还有护船的，那么家里这些人通过航海，第一次2年的时间才回来。 嗯， 那么先后一共去了7次。那么其他都到过哪儿呢？刚才也说到，实际上是作为南部来讲到的爪哇，作为西部已经到了非洲的东海岸， 嗯， 红海的海口，经过了30多个国家，确实就像您所说的，几百个地名在里边都标出来了。那这里有国家的名字，这个比较主要的城市的名字， 500多个地名， 哎，这个包括岛屿的主要岛屿的名字，确实，最后这张图呢。按这个文件记载来说啊，它是属于第7次，就是最后一次航海。 嗯， 郑和把它画出来的， 完全绘制完成， 完全绘制完成。 所以说这个地图呢，咱们中国应该说自古来说就有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个青绿山水手卷的丝路山水图为什么这么珍贵？我们古代还有哪些珍贵的地图呢？一会儿我们请您来跟我们接着说好吗？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报志愿遇到的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

在没有望远镜、电脑或卫星的时代，很难想象古希腊人托勒密究竟是怎样获得有关世界的信息的。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打量，其中的地图并不精确，北美大陆那时还没有发现，印度洋还是一片浩瀚而封闭的海洋，非洲和南极紧紧相连，赤道环线寸草不生，中国的面积被高估，世界被描绘得太小。但是在书中，托勒密详细说明如何采用两种方法将球体的地图绘制到平面上，提出了投影和比例尺问题，明确了地图上应该上北下南。直到今天，这些理论仍然是地形图和世界地图绘制的标杆。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B， 世界上最早的地图集出现在古希腊。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中国版图是南北跨度更大还是东西跨度更大？A 南北， B 东西。 要说这第一题呢还真是有些难度，答对的朋友不多，也就是小飞呀、月双飞呀、还有这个 CC 呀、青花大碗等等一些朋友答对了。真是 ABC 选什么的都有哈。听了这个介绍呢也是挺长知识的。那么第二道题说的是咱们中国的版图是南北跨度大还是东西跨度大，来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来，大家加油。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年央视春晚，一件明代的画作《丝路山水地图》呈现在人们面前。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画笔绘制山川地形。那么历史上都有哪些珍贵的地图？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曲折传奇的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带您在一卷卷古老的地图中行走山川和城市，为您邀请到的是地图收藏家魏友华先生。那么刚才魏先生也带我们了解了，从地图里我们确实能够了解到很多这个历史的信息哈。那么我们也很好奇，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个丝路山水地图呢，它是这个青绿山水手卷。那么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因为您这个收藏北京乃至全国的这个地图非常多，那咱们像比如说北京或者全国地图里有这样的山水画的形式吗？ 有 哈。 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现在我还真是见得少。 现在少。现在就是个别的了，很少，一般的在表现在这个景点景观的地方。画这种画，这种地图。它是采用山水画，但是手法跟情况也跟原来已经大不同了。真正能够说明这个按照山水画的老的这个古地图这个画法的，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我的感觉啊，在我所见到收藏到的东西里边看到，还是陶一清老先生，画的北京地图， 北京名胜鸟瞰图， 城市鸟瞰图。 但 是画这种地图的呢，一般的往往都是连城区加近郊区，这么一种形式，因为它主要以景观景点和城市的古建筑，为依托为主体内容去画的。这也还有就是陶一清老先生就是画咱们北京城啊，这个所谓山水画的形式，鸟瞰的立体的也好，他不止一次，他最早的他好像三四十年代就画过。而且呢，解放以后呢，从50年到57年，几乎年年都有。他这一点给我们，从这么一种形式上，把老北京的情况、建筑布局，能直观的给我们留下来，确实是应该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应当感谢这位老先生。 这也是立体的彩色的这样的一个哈， 对， 陶一清先生画的。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地图的历史。之前呢我们也这个做了一些功课哈，了解到说这学者们普遍认为地图其实比文字出现的更早，是吧？那么咱们国家最早的地图，您刚才也说了，是比较简单的那样的一些，比如说用一些这种符号之类的来标记的哈。可能有一些还有传说中的，比如说传说中原始地图的开山之作就是伏羲八卦图，是吧？ 这是我写的一本书当中我正式提出来的。 给我们说说当时怎么考证出来的？为什么是这幅图呢？ 哎，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嗯， 地图发展一共分三个大的阶段。 嗯， 那么要说起来最早的地图，我们应当从原始地图里边来说。 嗯， 那么原始地图里边呢，也是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传说中传下来的、流传下来的地图；一种呢就是实物那么保存下来的。 嗯， 这两种咱们只能举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伏羲八卦图。 嗯， 我的观点，我认为，因为按照传说，它是属于人类的鼻祖嘛。 嗯， 这个按我的观点来讲，伏羲八卦图应该属于最早的原始地图。 哦， 而且是属于流传下来的原始地图。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我们从这个地图的概念上来认识这个问题。地图的基本概念呢，就是用文字、数字、线条、符号、颜色，在一定规则下，按照一定的规则，在附着物上表现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图， 嗯， 就叫地图。这是它的基本概念。 嗯， 那么我们要求原始地图，那最初的就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套路去来分析的。 嗯， 但是八卦图，它确实反映了一些自然和社会现象。我们所说的反映的自然社会现象呢，当然传说的当中讲什么这个伏羲坐高台观天象， 嗯， 画八卦图， 嗯， 也有的呢，说是这个伏羲是坐亭中， 嗯， 观池中龟背，画八卦图， 嗯，对， 但是 很多说法， 但关键的这八卦图，这就是这八个方面。怎么来认识？有的人说是属于象形文字， 嗯 啊，那里边也有符号嘛，自认为是象形文字， 什么乾坤啊之类的哈。 对，有的说呢是代表着八个方向， 嗯， 有的说代表八个季节， 嗯， 那么大家可以说了，你这不是瞎说吗？哪有八个方向、八个季节呀？ 嗯， 实际就是说东南西北，包括你这边那么东南风 啊， 是不是西北风？ 嗯， 那么这分别这四方面又分出了四个方向， 嗯。 那么四个季节，那么春天跟夏天交接的时候就是春夏， 嗯， 那么夏天跟秋天交接的时候夏秋， 哦， 他 把交界处 也算作， 其中的一项， 那么就是也可以说是八个季节， 嗯， 那么这样它反映出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季节，一个是方向，而且围绕这方向它反映出来是什么呢？季节是由气候条件来确定的， 嗯， 冬天冷，对不对？那个夏天热，春天是生长发育的季节，万物生长的季节，秋天是收获果实的季节。那么根据这个来说，这里边就已经把人类的这个社会现象、社会成果已经就加进去了。 他把一些自然现象给放 在里面，自然现象给社会化了。再一个来讲，它反映的东南西北方向也好，实际上它那么也是各风向也好， 嗯， 也是跟气候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来讲，而且它又有线条， 嗯， 是吧？你要说象形字的话，它又有文字，那么所以说在那么早的情况下，这个应该作为最早的原始地图， 哦， 我认为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所以您觉得伏羲八卦图虽然它确实非常抽象，但是您觉得它算是一种地图？ 它应当算是，为什么呢？哦，这个在这个中国测绘史啊，这个中国测绘史的这个书上呢，曾经有过一段，有一段介绍，但是他说的就是可能是，我认为他就应该是。 好，说完了这个地图的起源，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古代的地图哈。网友秋秋就说，他说我在国家宝藏里看到过一幅叫做这个鲲鱼万国全图的地图。 嗯，对。 这个还把中国画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就是古代的这个中国地图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见的还比较少，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中心，应该是这么说哈，就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中心。 不仅现在客观事实，全世界的所有的地图现在都承认的，整个的这个我们就是在东方啊。 嗯， 啊， 在东方是， 哎，我们是在东方啊。 嗯嗯， 那个所说的那个万国鲲鱼全图，那个呢是利玛窦当初带来的世界地图的时候，把我们放到中间去了。 哦， 把我们放在中间去了。 嗯嗯， 哎，我们呢就是说带到咱们国家以后呢，咱们的皇帝表示不满意。 嗯， 不满意。那 为什么不满意啊？ 我们应当在最东方，离太阳最近。 是吧？所以我们说他画的根本就不够，不够准确。 不够准确，感觉这就是。再一个来讲呢，就是里边一些地名啊，一些什么的呢，也不够准确，而且也太少。 嗯。 这样呢，就是通过我们国家的这方面，天文测绘专家配合着一块把这图又改成，又重新翻译改成了，把我们的意象加进去，等于中西互相结合，这么这技术科学这方面的互相结合啊，测绘手段，那么重新绘制出来万语全图。 嗯，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国家宝藏。那张也是我们国家正式绘制的第一张世界地图， 是这个是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 哎哎、对对对，就是这张图。 那么这个现在是南京博物院有收藏，它原来是这个六幅的条屏，现在是装裱成了一个大幅、 嗯、 也很大的尺寸了。这个竖着方向是有 168.7 厘米，横是有 380.2 厘米、 嗯、 然后这个主图是椭圆形的世界地图，这个就跟现在很接近了，还有附有一些小的这个天文图还有地理图，比如说右上角有九重天的图、嗯、右下角有天地仪图，左上角有赤道北半球的图，还有日食月食图，左下角有赤道南半球的图，还有中气图等等，还有量天尺图，在这个主图里头的这个左下方，还画了有什么在大洋里头画了各种帆船，是吧，有九艘帆船，还有鲸鱼啊鲨鱼啊海狮啊这种海生动物，还有15头，另外南极大陆上还会有这个陆地上的动物8头，还有犀牛啊象啊狮子啊鸵鸟等等，这个就是已经能够表现出当时就是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已经是有了一个极大的进步了啊，而且也会画成这种椭圆形的这种世界地图了哈。 对 啊，把这个地图是能够这个展开来看的。那么这个在古代还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图呢？魏先生您觉得？ 在古代来讲，应该说是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代表作。 嗯。 挺多的。 嗯。 每一个时期，你比如说这刚才说的秦汉时期， 嗯。 唐宋时期，元代，明代，清代，各个朝代都有。 嗯。 我想呢，应该最值得介绍的呢，还是咱们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那三张地图。 哦。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三张地图。 嗯。 这三张地图是2000年以前的呀。 嗯。 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也就是说西汉时期的。 嗯。 都是卷本的。所以说刚才你提到了这卷本的问题。 嗯。 那么实际上从那会儿的就开始就是有卷本。 嗯， 这三张地图呢，一张是地形图， 嗯， 一张是城邑图， 嗯， 一张是这个 驻军图 、哎、三张图 都是画在这个帛上面的哈， 哎，都是画在帛上的 啊、哦、 而且呢尤其是这个驻军图还用这个蓝黑蓝红三种线条标出了9个部队的驻扎地。 嗯， 确实是应该说是这个从年代上从画法上来讲应该都比较先进了， 嗯， 比较好了。 嗯， 那么这三张图应该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卷本地图。 哎，也是， 所以说它 世界上保存也是这个中国发现最早的地图、 哎、 保存至今世界上最早的地图。 哎，对对，我们可以再谦虚一点说保守一点，是叫卷本的。 卷本的、 卷本的。 哦， 最早的卷本地图。 嗯， 哎，也 当时这个倒不大，只是画在一个这个96厘米左右的这正方形的这个卷上面哈，一共是这个三幅地图。但是就像您说的，应该说画的非常的精细，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驻军图就用黑红青三个颜色画了这个军队9支军队的驻地啊，指挥城堡关塞啊，这个烽火台的什么什么位置哈。 对。 另外呢这个居民的地方呢还标出了户数啊移民啊还有这个村子的情况，村里头的这个道路啊里程等等。城邑图呢这个图就有点遗憾，就是 因为城邑图 损坏比较严重哈。对，图上没什么文字、 哎、 有城墙、 哎、对对对，但也 是用蓝色画出了城门上的这个亭阁呀、 啊、街坊啊建筑啊、 哎、红色表示街坊啊庭院呀、啊、还有街道啊等等，这些都有。 对，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公元大概是公元前168年以前的这个作品了， 所以西汉时期嘛。 哎，所以咱们国家其实、这个、 应该说是 这个地图， 非常珍贵的。 对，当时的这个绘制的这个水平就已经算是比较高了哈。 这种东西据说是光修复就修复了好几年。 嗯，而且这个比例尺大概是1:18万， 对， 能画成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了。那个年代 是关于地图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来重复一下。 地图中的历史，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画笔绘制山川地形，我们就带您在一卷卷地图当中行走山川和城市。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中国版图是南北跨度更大还是东西跨度更大？ A 南北， B 东西。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喽。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这个地图收藏家魏友华先生，来从这个央视春晚亮相的明代画作《丝路山水地图》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地图的一些历史哈。那么网友小贝壳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古人画地图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测绘手段，想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确实没有这么多现代科技的帮助，真的难道古人就是要亲自这个踏遍万水千山才能画出来吗？ 哎，这句话说的是对的。 哦， 确实在当时那边条件简陋，没有什么真正这个仪器测量仪器设备的情况下，那么最初的有些就是靠步量出来的。 哦， 当然它可能是范围比较小，不那么大。也可能是轮流着来。那么有些用步量，有些用丈量。还有的呢，就采用什么呢？我只记着一种啊，叫飞鸟图。就是什么呢？就是确定一个点，然后这鸟飞到哪边去了，然后以那边又为一个支点，两个支点做一条线，那么在这条线上，我们再去慢慢的再上外扩散。那么这样呢，扩散这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这条线的左边有一个村子，那么离着这条线是100步，就这么说，或者是30丈，那么就按照相当的比例尺。那么所谓相当的比例尺，那会儿我们后来比较什么一点的比例尺是怎么个算法的呢？那就是一个人按丈量以后，在地图上表现的是网格状。那么网格状呢，就是横竖打出格来。打出格，你比如一个小方格。那么横着竖着按出经纬。那么代表是几里地。按现在说就是几公里。或者是按我们现在说当时的一寸就代表5公里或者是5华里。就是这么个意思， 实际上它就也是有这个比例的， 也有比例的。但是可能跟现在的算法当然就差多了。但总归它是相对良心，也有它一定的科学性。 对， 只不过是当时的条件简陋。 从这个古代的文献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地图绘制也是有工具的，有规矩、准绳、表、丈杆、罗盘、望筒、度杆，还有计里的这个鼓车、丈量的步车。 对， 是吧？ 对， 基本上就这十几种。那么其中罗盘啊、望筒啊、表啊是来测量方向的，其他的它们功能就各不太一样了。尤其是像计里的这种鼓车、丈量的这步车，其实我们也听说过，就是那车滚动着，是吧？ 对， 什么半里或一里打一下鼓啊，什么之类的。 轮子一圈多少？ 对，您要是光靠脚走呢，有的时候也太累。那 咱 这个 就 能记得就比较准确了哈。 只是一种形式。 对，所以应该说古代的地图里头，它这还是有这个比例尺的，相对还是比较精细的。 相对还是比较。 那么这个刚才呢说了很多这个古代的地图，我们也确实能够从中感受到里面凝结着古人的这个智慧和历史的信息哈。但是从这个收藏的角度来，我们请这个魏先生说说，您收藏地图都得有几十年了呀？那我采访您那会儿就已经几十年了哈。您这几十年了？ 今年按现在说就是37年了吧？ 37年了哈。 81年开始。 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俩做访谈的时候说这地图收藏还是比较冷门，这几年情况怎么样啊？ 这几年现在应该是还可以，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是那叫调整过程吧。所以说调整过程呢就是比较珍贵的，比较早期的现在地摊少见了，大部分都走向了拍卖会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一些个这个缺乏耐力、缺乏长久性的，所谓收藏过地图的， 可能个别的退出了。 哦。 但是呢，也有的新的又加进来了。那么现在属于这么一个调整期，所说调整呢，也是往上调整了。哎，往上调整呢？ 怎么叫往上调整？ 就是一个从地摊儿进入店了，从店进入拍卖会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不是一般的盲目收藏了，大家都在收集这里边，他在研究掌握资料，研究它的历史价值，还一个来讲呢，就是作为国藏的补充来讲，拿出来或者是这个和国家共同办展，或者自己举办展览。 是，我知道魏先生您就举办过展览哈。 我举办过几次。 啊。这里头有这种尤其以北京城的地图居多哈，看到真是很让人感慨。您现在藏品有多少件了？ 现在就是要都算上的话，有三四千件。 三四千件了哈。 对对对对。 哦。 那也是因为我是延续的，就是从一直从清末到现在，包括现在每年的地图我还都买。 哦，现在还买？ 还在，所以 我就记得那时候您跟我说过，尤其是咱们北京城的这种变迁，从这地图上能看出来。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 对对对， 那您现在这个收藏的这个门类还是主要的是这个中国的和北京的是吗？ 重点是北京，但是全国的呢比较稀缺的比较好的也收，也收一般的城市的， 但是您刚才也跟我说，现在这个收藏主要还是这种印刷品的多是吧？ 印刷品多， 嗯， 但是要能收到原件是最好了， 啊、 嗯，那如果早期的原件很少在民间。 哦， 很少在民间。 哦，哎，像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卷本的这种绘制的，这种一般都是只有一件是吧？ 对，它不是印刷的， 而且保存非常困难。 个别的现在出现了 现在出现了个别的卷本印刷， 那都是什么呢？现在技术 发展，把过去的老版的东西重新印刷一遍，复制出来。 哦， 那现代的手段来复制， 那是复制品。 复制品，但是一般的不了解的也有可能误解成它就是老东西。 哦， 所以说也得应该要想收藏的话，这方面知识也应该有一些。 来，我们来说一说吧，您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地图，尤其咱们这个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城市文化范儿，大家也感兴趣哈。网友荔枝姐姐说，听说清朝光绪时候有一幅老北京地图，能精确到寸，这可能吗？这幅地图就叫。其实我们也查了，叫《北京内外城详细全图》大家现在发送01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幅地图，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幅地图。来，魏先生跟我们说说这幅图吧，真的是精确到寸吗？ 这是真实的。而且呢，就是在尤其在清末，就是说这个清中后期吧，多次出现过这种图，还不是一次。而且有几种，我手里就有几种版本。一般的都是，就是说城区边上，那全都标着，东就是说东外城东墙多少，外城西墙多少，内城哪墙多少哪墙，就是四面。全都标着尺寸的，这是真实的。因为在清中后期以后，你城区不像别的呀，它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城墙。那么固定的把它。量下来，这可能是存在的，可能是存在的。 那您保存的是您觉得就比较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您觉得就是画的比较好的。 那比较好的一个是，当然是像这种的，我就比较喜欢的。再一个来讲，就是说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像刚才咱们谈到，像陶玉清的早期的，那他那山水画的北京，它就是属于有特点的。比较有特色的地图。 从这个老北京的这种叫内外城详细全图里头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咱们比如说北京城的这种它的这个轮廓啊什么都能看得很清楚。 那是老北京的城墙，包括城门楼子，包括瓮城，包括箭楼，那都是画出来的，全都有的。这是没问题的。 那个也是这个纸质印刷的吗？ 纸质的。那纸质印刷。 您收藏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全图最早的是什么时候的？ 最早应该是清中期吧。 清中期了。 也是中后期。 哦。 早期的呢，你像这乾隆北京图也有。但是属于40年代印制。 重新印的是吧？ 40年代。但是应该现在说40年代的应该也相当珍贵了。 那当然了。 相当珍贵。而且它是乾隆 乾隆时期的 是，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除了我们提到这些地图，老北京还有哪些特别的有趣的地图，在收藏地图方面还有什么门道呢？稍后我们请魏先生来跟我们接着聊。在这儿也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2021年东京奥林匹克开幕式，北京을소개하는， 那么接下来将会是北京八分钟的文艺表演，主题是2022相约北京。 冬奥会进入了北京时间，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主办国交界仪式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中，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的表演服装引人注目。服装设计制作工作由楚燕、周少恩老师带领的北京服装学院师生团队完成。究竟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楚燕、周少恩走进节目，和大家说说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 2022北京，欢迎你。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十三。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转晴，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预计未来两天本市都没有降水，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点32分，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南三环杨桥到分钟四桥的西向东，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往营桥的西向东。那么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的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屯路到二环的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地图中的历史。从地图上来看，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面积广大的国家。中国位于北半球，处在世界最大的大洲亚洲的东部，东临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很大，南北两端最大距离约5500千米。这么大的跨度使南方北方获得的太阳光热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冷暖不同的气候。冬季当北方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我国的南方依然是温暖如春。另外，我国疆域的东西跨度也很大，东西两端最大距离约5200千米， 东西时差达到4个小时，这意味着当金色的阳光洒满祖国东部的乌苏里江时，早起的渔民已经外出捕鱼了，而西部的帕米尔高原还是满天星斗，劳累了一天的牧民们仍在酣睡之中。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 中国版图南北跨度更大。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历史上什么时期中国版图之大曾为世界之最呢？ A 汉朝， B 唐朝， C 元朝。 哎，我们中国的版图是南北更长一些哈。那么这个是第二道题，这个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题哈。第三道题是在历史上什么时期中国的版图之大曾为世界之最？汉朝、唐朝还是元朝呢？这个中学的历史课本倒是学过哈，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的地图收藏家魏友华先生来跟我们，带我们在一卷卷古老的地图中行走山川和城市。那么因为今年央视春晚呢，一件明代画作《丝路山水地图》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画笔绘制山川地形，那么历史上都有哪些珍贵的地图，背后又藏着哪些曲折传奇的故事呢？刚才呢，魏先生已经跟我们聊到了其中一些哈。魏先生自己本身呢也收藏了有3-4千件的这个地图，尤其咱们老北京的地图就特别的多，所以网友蓝峰说想问一下魏先生，说以前有专门的这种交通的地图吗？因为现在我们好像去一个城市看的更多的都是方便大家出行这种交通图哈。那么过去呢，我们刚才谈到的更多的这种地图可能绘制山川啊、地形啊，还有这些城市的一些比如说人居住的一些这种情况啊等等。那么像咱们国家尤其老北京有反映这种交通的地图吗？有吗？ 有。 嗯， 你比如说，但是太早了咱们不知道啊。 嗯， 你要这个所谓的交通，实际有道路就有交通，那只不过交通工具那随着发展不一样，过去可能就是马车轿子什么的都可以。你到后来呢，逐步有汽车、有飞机、有火车， 嗯， 是不是？这都是逐步发展而来的。 嗯， 作为北京这个城市呢，也同样，因为在清末的时候，起码来讲，京奉铁路就有了， 京汉铁路还有是吧？京奉、京汉都是。 还有一个， 嗯， 再就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就是京张铁路。 哦，对对对， 京张铁路是我们那科学家这詹天佑先生， 嗯， 我们他自己亲自设计主持建成的， 嗯， 而且京张铁路当初在一些外国专家看到这个线路之后都摇头叹气，都认为不可能修成的，在这儿， 嗯， 因为山路太多， 嗯， 太险峻，地质太复杂， 嗯， 但是我们把它修成了， 嗯， 应该说这个呢是一个大的，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个大的道路交通上的一个大的发展变化， 对。哦，像这类的这个地图您也有收藏是吧？标了这个地图的这种，嗯，就尤其是标这种铁路的是吧？而且我知道当时这个还有这个第一个电车站的一览表，在1930年的最新北平全市详图上，用这个红笔也把这个电车的线路给描出来了是吧？ 这个一个是电车线路描出来，再一个它在它的这个左上角， 嗯， 有一个专门的电车线路图， 嗯， 这是我是有。有这张地图， 嗯， 但是呢，就是说30年标出来的这个，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北京有轨电车呢， 嗯， 是从1924年12月开始通车的第一条线路， 嗯， 第一条线路呢是从这个前门到西直门， 嗯， 后边呢到29年，29年底， 嗯， 那么它就发展到了6条线，应该说，一直到37年。日本侵华，北京沦陷，这个这几年时间应该是这方面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但是发展的还是很快，还是很好。 就是城市的这个发展、啊， 哎，城市发展变化还是挺快。 这是标出了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图。那么我知道您收集这个北京地图种类也很多种多样的，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我听说还有专门标注这个邮件投递分区的地图，是吧？ 那有。这个呢是属于就是等于是北京邮政局发的一个通知。 哦，邮政局自己的、就内部用的这种哈。 邮政局自己一个通知。 嗯， 这个通知呢就是一面就是这一面是文字一面是图。 嗯， 文字呢就是通知，就是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要试行邮件按区号。 嗯。 这个怎么进行程序怎么办什么过程都有一个在通知当中都有一说明。实际上按当时这个文字说明里边呢，它是属于在一年以前上海已经试行了，我们等于在上海试行的基础上北京也要试行、 邮件投递分区、 对，这是47年的事儿、47年的那面呢就是说是一张简图，它是怎么搞法呢，基本就是把城区主要说的是城区啊、因为它是试点一点一点来嘛，那么把城区呢也是横竖分成小格子，分成多少格，那么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么就排列，排成多个小区多少号，那么完了之后你就近它有就近的邮局，每个区有每区的邮局，内城有内城的，外城有外城的，那么按照你那区号再去投递，你在哪方块里边，那你就属于哪用哪个号， 哎，这其实就跟咱们写那邮政编码其实是差不多 的 意思， 是 吧？ 但 是 它相对来讲要简单的多。 哦、 它一个是它只针对城区的，再一个它只是说要试行，但是我的感觉很可能是就没有试行了，或者没有什么了，因为它等于是47年底发的这个通知，它要它试行也得48年开始了，可是48年已经是 形势有所变化了， 比较紧张了， 是，所以这个1947年的北平市邮件投递分区简图也变得比较珍贵了， 对，变得比较珍贵了，因为他不敢实行了，没实行了，当时有这档事儿，如果我们没见着这图，恐怕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档事。 我知道呢，对您这个魏先生报道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您这个收集的这几千张图里头，有16张，您专门挑出16张地图是来这个看北京的这个变迁的，是吧？是看北京城怎么一步一步从这个古城演变成现在的一个这种这种现代化的大城市哈。这是怎么挑出来的呢？ 这个就是根据不同时期、尤其重点的那就是从解放以后。 对，您是挑了一些什么样时期的、跟我们说说。 主要是解放以后。你比如说这个49年的49年这个2月的。那就是解放版的图，那么就是说老百姓关心的老是老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当然说是那么作为学者作为专门研究这些个人或者说作为收藏比较深层的去考虑的人那另一码事，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他就关心这个老北京什么样，我就解放的时候什么样，你说500年以前的事他根本关心不着了，是不是啊？所以解放的时候北京是什么样的，那么完了以后呢到我们基本上出北京城区图，当年就是出到54年，就出到54年、然后就改成了北京城市交通图了，这后来再出呢就是北京城区图呢就66年了，再往后就已经不是原来城区的就是扩大了变大变高了嘛，那它逐步的从原来整个有城墙城门楼子到逐步的减少，增加了地铁，增加了那么多的电车、汽车，这个包括火车交通内外都有，线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样呢，逐步越来发展越大。原来是等于二环路以内属于城区，那么大家城近郊区当初说的就是周围的四个近郊区，现在已经都扩大到三环甚至于四环都作为城区了，所以这捋着这个年代的变化，挑出了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北京的地图，这么组成的， 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了解到这个城市的高速的这个发展、 对， 也是蛮让人感慨的， 确实是发展非常快， 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收藏，您收藏有30多年了，但是应该说地图的这个，您刚才说最近这些年呢，开始在拍卖市场也更多的出现了，有更多人在关注了哈，我们知道在北京 2004年瀚海的春拍当中，有一卷这个大清台湾府地舆全图，就是以143万元成交，也是创下了当时中国地图的一个拍卖记录，是吧？ 嗯，对。 嗯，那是比较早的。当时为什么那幅图比较受关注呢？ 一个台湾作为我们的宝岛，已经就现在就是隔着两岸。那么我们对那边往往就是了解的比较少，直接接触的少了。 嗯。 那么见着他早期的地图也感觉非常亲切。 嗯。 那么也了，实际也是了解了当时台湾的历史。 嗯。 自然社会现象情况。 嗯。 再一个来讲呢，这个图应该说是，虽然是属于清代的， 嗯， 但是它也是属于古地图来。 嗯。 一个是卷本，一个也是山水画的形式出现的， 嗯， 而且也很长。 嗯。 哎，非常少见。 非常少见， 非常少见。 当时的那个价钱，现在来看是非常便宜的了啊！您看， 现在肯定你这刚才咱们说了，这种卷本一般的就是独一份， 是， 哎，所以说你见不着了就。如果再说， 嗯， 我再见第二张跟那一模一样的没有， 嗯， 哎。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地图的这个在拍卖市场上应该是受到了更多的这个关注了吧？现在这个拍卖市场上，这个价格是大不一样了吧？ 不一样 啊！ 而且现在刚才我跟您说的那，就是说现在是提升了。 嗯， 现在还一个提升，刚才我没有说到的，就是什么呢？ 哦， 就是国家开始重视了。 嗯， 国家对地图 嗯 开始重视了，一些大的这个博物馆、 嗯 图书馆，最近几年都开始重视收集老地图了。 嗯， 所以说它这一点来讲也是一个促成这个市场比较繁荣，但是呢比较紧俏，价位推高的一个方面。 嗯，而且我看到现在尤其像比如说这个苏富比啊，一些这个，嗯，大的这种拍卖行也会寻找到中国的一些这个历史的照片和地图进行拍卖。 对， 是吧？ 对， 很受欢迎哈。您这几年也会去逛拍卖会吗？ 拍卖会我逛，但是呢，就是主要是一个是长见识， 嗯， 看有哪些自己没有的，起码知道有还有这种图呢， 对， 对不对？增加自己的知识。 嗯。 再一个来讲呢，如果合适的话呢，自己就买下来。但是呢，因为经济所限，太贵太高的确实买不下来。 这几年真的是涨得厉害哈。 所以说我能够集中在北京图上。 嗯， 这是也是实力所限，也是喜好所限。 您在北京收藏北京就正合适哈。网友小鹿说，想问一下魏先生，现在哪儿还能找到比较老的这种地图呢？比如说，就如果大家对这种地图收藏感兴趣的话哈，上哪儿去找呢？ 最直观的，相对比较有把握的，还是拍卖会。中国书店海湾村拍卖会。 您现在不建议大家去逛这种摊儿了吗？ 我不是不建议逛摊儿。一般的摊儿上来讲，这个老的比较好的地图出现现在非常少了。 哦， 为什么呢？ 嗯， 一个是东西本来就越来越少。 嗯， 再一个就是有这种东西的人呢，他往往都上拍卖会送了。 拍卖会也会更正规， 正规 一些，然后大家也都是可以看得更明白一些。 哎，对，更明白一些。 哦， 所以说就是说在下边很难见到了。 就这种捡漏的可能性不大了，是吧？ 也不能是绝对没有。那要，哦，过去啊，能假如说是这是100%的话，现在就是0.5%了。 那这概率已经确实是非常低了。那比如说在这个收藏地图方面哈，您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加入到这个地图收藏的这个行列中来， 嗯， 因为它确实是应该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国家这个历史科学文化这方面的一个挽救， 嗯， 再一个来讲呢，因为它是对国藏的一个补充， 对， 也希望大家都来支持，都来关心这个事儿，但是呢，也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嗯， 一个就是买比较早期的，价格比较高的要慎重， 嗯。 最好上拍卖会， 哦， 哎，这个或者说比较有熟悉人有长眼的， 嗯， 也可以，哎，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一些麻烦， 嗯，门道还比较多， 门道比较深，有些人他不愿意给你这么做， 哦， 因为都是玩这个的，比较熟悉， 嗯， 容易伤人伤和气。 魏先生说的非常中肯啊。那么像这种收藏应该还是就是按门类来会比较好，是吧？ 按门类或者是按照这个阶段， 嗯， 按照自己喜欢， 嗯， 我想呢就是忠告呢就是一个，一定要是自己喜欢再去收藏， 一个是要必须得坚持持久，要有耐力，不要急于求成。第三一点就是不要过重的去考虑将来的增值和效益问题。 嗯， 哎，如果过多考虑增值跟效益问题呢，就容易走偏。 嗯， 哎，还有一个就是应当考虑到，我们收藏到一定程度，应当考虑它的不光是经济价值， 嗯， 而是有它的社会价值。 是， 那么应该支持国家的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一些政策一些需求 是，所以魏先生就是把自己的收藏也拿出来搞这个展览，其实也真的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分享哈。 对， 嗯， 再一个呢，就是还要学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 法律知识， 法律知识，因为有些图是可以藏的，有些图是不可以藏的。 哦，还有不可以藏的。这确实里头门道很多，还有一个就是量力而行了。 哎，对，量力而行。 当然，能像许荣茂先生这样出资这个2000万美元收藏的丝路山水地图的，还是极少极少的。 极少，嗯， 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这个这个情况哈来收藏。就像刚才魏先生也说的，这个实力在这儿，我就收藏这什么类别的哈。 嗯、对对。 啊，这个自己。嗯，一方面长长见识，一方面陶冶性情， 嗯、 不要把这个，弄得就是很焦虑啊，或者是 你把它当成一种兴趣， 对， 当成一种充实修养 是 来看，这是一种乐趣。 嗯， 你如果说因为我喜欢玩这个，把家里的正常生活费用全都摊在这里边来了， 嗯、 结果最后一进门两口子打上架了， 嗯， 那么你这就没有快乐了，没有幸福了，所以说要量力而行。 没错，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要再给大家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这个答案了。中国的这个版图在世界上什么时候是曾经最大过？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地图中的历史，中国版图以中原为中心，在历史的进程中，各民族相互交融之中，由于中原不断向四方扩展，先秦时期夏、商、周实际统治了疆域，主要在黄河、长江流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版图扩展到周江流域。到了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开发西域，北逐匈奴，进军辽东，把疆域向北方和西方大大延伸了，版图因此扩展到阴山以北和新疆广大地区。近代以后，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跨过万里长城和浩瀚的大漠，一次次南下东进，带来了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因此中国的版图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盛唐时期，中国的版图空前广大，北部辖区包括外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西部辖区延伸到今咸海、波斯东部等地区。到了元代，中国版图之大为当时世界之最。元代的岭北行省辖区的北部包括西伯利亚，向北越过北极圈达到北冰洋，西部边境达到中亚及东欧的伏尔加河地区。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元代时中国版图之大为当时世界之最。您答对了吗？ 好，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呢也已经出来了，答对的朋友还是不少的。那么这个魏先生最后刚才谈到了这个在收藏的时候说有一些是可能是不能收藏的哈、啊、我们也很好奇说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到底哪些图不能收藏、啊、 这所说不能收藏的呢，实际就是国家有关与图的这个管理办法， 嗯， 有这方面的法规， 嗯， 所以应该学一学。那咱一般的所讲的呢，像什么保密图啊，军事图啊， 嗯、 尤其是现代的，绝对是不能收的。 哦，这是不能收的。 哎、对对对对、 嗯。 再一个，牵扯的国家重大事件、外交或者什么一些内部的， 不准确的这种就不能随便乱收， 不要随便乱收， 是吧？ 哎、对对对。 啊、 哦，也更不能出手。 对，还有刚才您说的什么版幅过大的？ 哎、对对，就实际就是比例尺过大。 什么叫比例尺过大？ 你比如这是1:50,000的 啊、 嗯，还是1:20,000的？那实际上那比例就是越小，这数越小是越大呀。 哦， 那你同样的1:5,000跟1:200那不一样， 嗯， 是不是？那应该是1:5,000， 就它的比例尺不对的是吗？ 哎，对对对对对对。 哦，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是咱们还得收藏那种准确的， 就是或者说张幅太大的。 嗯， 你就可以考虑，尤其城市的 张幅太大的也不好收是吗？ 哎，不，最好不要收。 为什么呢？ 实际上张幅大就是，作为城市管理来讲，它作为内部管理，它可以有用；作为规划、